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嘘，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乔府心里想着，自己可以去买那幅嵩山林泉图了。他看中了书意斋的这幅画，此画形散易得，很有情趣。乔府除了好奇就是好画。铁盘摇着头，旁观的人也是一阵摇头。他们没有想到官爷带来的这个孩子如此不行。眼见着棋盘上是黑棋占着大势，棋语说中间一子三十目，意思是开局的时候中间吃到对方一子有三十目的价值，现在乔府干吃了好几个子，盘面上下可想而知。铁盘觉得自己完全失去了赚20块大洋的机会。乔府落子不再像开始那么慢了。齐宇说赢棋不闹事儿，他一步步地抢着实地。陶阳子并没有显出沮丧的样子。别人看来这棋童根本缺乏意识棋势的能力。其实陶阳子与方天琴下棋时已经被方天琴吃惯了，根本不在意几个子。陶阳子不急不忙地把实地让给乔府，白子飘飘忽忽地都下在外面，不知不觉中就围着一个个白空。到乔府意识到的时候，白空已成形，盘面上只剩黑子一冲白子一挡的官子，没有可争之处了。真可谓棋盘上的得失瞬间变化。最后数下子来，黑棋在盘面上竟负了白棋半子，陶阳子胜了，胜得让乔府十分亏心，引着一片叹息。乔府对铁盘说让给你了。铁盘说承让承让。倒像是他们两个下完了一盘棋，输得不服，赢得侥幸。只有瑞将军一声不响，面上看不出是喜是怒，说了声明天再来，下楼走了。桌上还叠着那20块大洋，无人敢碰。第二天上午，愚园石楼上早早的站了许多的看客，昨天一局棋不知道人多，经看棋的人回去一传，传说道 乔福与一个孩子在鱼圆对局，这一局乔福胜了，能得20块大洋。没猜先，孩子便让乔福掷黑先行。开局时乔福白吃到一块，最后居然是孩子胜了。传说之中当然还有夸张和渲染的，于是苏城喜欢下棋的都后悔丢了一次看棋机会，自然不能再错过看这孩子与铁盘的一局棋了。于是鱼圆这一天早上来了许多的人，在城里喜欢下棋多是有钱的闲人，有端着早起须臾不离手的紫砂茶壶，有穿着晨练太极拳绸服的，还有拎着玩意儿鸟笼的。铁盘提前来到鱼圆楼上抱拳与一个个熟人施礼，见乔府在脸色有点灰暗，想他昨夜一定没有睡好，便走近说：乔府兄啊，昨天是你优势意识太强了，要说嘛，换个大气的棋手，一开始你吃他那么多子，他就该投子认父了。乔府无话，只是摇头。铁盘走到桌边，见桌上还叠着那20元大洋，不由得伸手抓起，再一个个都落下来，银元响着叮叮的清脆之声。陶阳子到鱼圆的时候，铁盘已坐在桌前，楼上站了许多的看客，早先在楼下和在外面下棋的人都上楼来了，下面的伙计也上楼来，忙着在人群中穿插倒茶。既是瑞将军包的楼，瑞将军不发言感人，伙计也就由着人来看棋。瑞将军本来就喜欢热闹，不管多少人围着，他只稳稳地坐着。依然是陶阳子铺下棋盘，拿过白棋，没等人发话，铁盘就下了第一手黑棋。铁盘与乔爷是鱼圆的高手，他们俩下棋时常常围着人看，他们不常下，下的盘数上互有胜负。乔府是力战型棋手，喜欢大砍大杀，砍杀必有漏，或者力不到位，或者用力过猛，便不如铁盘处处有安抚，处处需占先。如此总局数铁盘略胜得多些。棋如战场，总是按胜负论英雄的，所以排起来铁盘要算是鱼圆第一棋手。铁盘对昨天的一盘棋了然于心，知陶阳子不善手劲儿，起码不懂有些手劲儿，棋上的常用手劲儿铁盘自然是懂的。骆子便靠着挤着陶阳子，以便施展手劲儿。然而陶阳子昨天战后经过一个晚上的复盘，像受到了名师的指点一般，自然就摸透了手劲儿的技巧。他避开着铁盘的缠斗，也不再上当。铁盘布的手劲儿扶着还没成全，陶阳子已经闪开了，围着了自己的空。这一盘下得波澜不惊，铁盘每一招都投向陶阳子的地盘，以求缠打，这就合照了陶阳子与方天琴对下时的路子。铁盘 丢开了自己本来的长处，在设计着一个个手劲儿。而陶阳子像洞悉先机，步步围在空上。走到盘面定时，谁都看得出黑棋的空亏得多，根本不用数子了。铁盘是完败于陶阳子，一片叹息声。似乎昨天胜得侥幸的陶阳子，今天胜得理直气壮，又似乎昨天他与乔府开局时只是一个疏忽，根本不存在他不懂简单手筋的道理，又似乎是他故意昨天让了一让，更显出他今天展示的棋力，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。铁盘醒过神来，与站在旁边的乔府对视一眼，眼神依然一个亮起，一个暗下。铁盘把手里的黑子投回到盒里，脸色煞白。佩服佩服，真可谓天才奇童啊。瑞将军仰面一笑， 哈哈哈哈，好好，我要离开些日子，下次来时希望能有真正的高手，胜陶阳子可得40块大洋。 瑞将军留下这句话就走了。好些日子里，苏城奇谈都传着鱼圆来了一位14、15岁的天才小棋手，轻易的就打败了鱼圆的两大高手。陶阳子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苏城奇谈很有名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住的楼里，林家孩子已经穿上校服上学了。陶阳子很想问一问回家来的小舅，但他没有开口，他不想为难小舅。原来小舅总是会找出话来与他说，谈天谈地谈社会，无所不谈的。现在他感到小舅的眼光总是回避着他。这天夜里，陶阳子睡梦之中被下班回来的小舅弄醒了。小舅眼中像是跳闪着五彩的光，小舅告诉陶阳子，今天有学校找到了他，说要收陶阳子入学。小舅说他找过两所学校，偏偏这所学校是不敢进的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所有钱人才进的学校，学费很贵。学校告诉小舅常德成，说齐府已代陶阳子交了学费。小舅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外甥陶阳子怎么与齐府连上了。这时陶阳子就把下棋的事告诉了小舅，虽然那次齐老爷说他若赢了棋要给他交学费，只是后来再没有见着齐老爷，就没想齐老爷的承诺会当真。小舅听了，哈哈叫了一声，他没想到外甥下棋会下出名堂来。也许是齐督军觉得外甥给他挣了面子吧。小舅听过齐督军的名头，说他在苏城大权在握，名声却不太好。小舅对陶阳子说，这些有权的坏事能做，好事也能做，全凭着他们高兴。看来你正对着了他的好兴趣。 既然有书读，还是一心去读书，少接触这些老爷，防着他们一时不高兴翻了脸，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陶阳子便来到了苏城中学上学，这确实是一所富人家孩子进的学校，也是本地唯一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。很多的学生家中都是特别有钱，根本不在乎学费的，也有少许小业主家庭，父母咬咬牙让女儿进这所学校，就是希望女儿能在这里攀到一门高亲。初进在这样学校的学生，神情与眼光都与平常学生不同。陶阳子多少有点畏缩，但心里多少也有点孩子似的荣耀心理。很快，他就显出不合群来。一身校服掩盖了他的外形，但他吃的、用的、花出手的，连同他的口音，都隔绝了他与他们。在富家子弟眼里，他是一个异类，谁也说不清他是如何钻到他们之间来的。他们有时会在背后议论他，嘲笑他，慢慢的，他们就不再理会他了。陶阳子一时还不适应学校的教学，老师提问，让学生自己举手来要求回答问题。陶阳子还不习惯举手，以显示自己的知识。他只是默默地把老师的讲课与同学的回答都记在心里。在苏城中学读书的日子里，陶阳子虽然是孤独的，但他的内心早已习惯了孤独。课堂之上，他学到了与程老父子教的不同的知识，有白话文，有翻译文，特别是理科的知识。数学一度让他迷惑，但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解题，宛如围棋定式中的各种变化。下了课，同学们扎堆聊天，他进不了他们的话题。这些少爷谈自由，谈时装，谈流行，陶阳子都听在心中。对与钱连着的东西他不感兴趣，有关自由，他觉得自己是自由的，自由还需要争取吗？中午的时候，教室里只有陶阳子一个人留下，学生有去食堂吃饭的，有被家中车子接回去吃饭的，也有邀着几个同学在学校旁边饭馆去点菜的。陶阳子每天带一个铝饭盒，下面是饭，上面盖着菜，这是楼下女人给他准备的隔夜饭菜，上学前蒸一下，天冷的时候用棉兜裹着。换一个人，在一群富家子弟中，会时时感觉到自己的穷酸，会自卑，会屈从，会不平，会怨恨。但陶阳子从来也没有去对比，没有去想，人与人为什么会有区别？一切都是明摆着的，就像下棋，有的棋子在盘上占据着好位，有的棋子就是要弃去的，这都是自然的，不用问为什么。他从乡镇出来，从小就见过许多更加贫苦的人和更加贫苦的生活，而他有着眼下的一切已经十分的好了。礼拜天里，有时 他会被人请到愚园去，他在愚园已是名人。在愚园，他与人下棋，本来这就是快活的事儿。在愚园，他每盘棋都是直白饶先，每次他都能得到几角或一块大洋。他从来没有与人谈什么彩头和赌资，都是别人主动送钱给他的。他也不习惯推辞，他们还会请他吃饭，和他谈棋，他都很高兴。他的心里还在对才下完的那一盘棋进行着复盘，这也是快乐的事儿。陶阳子把钱交给楼下的女人，贴补他与小舅的伙食费，请女人在小舅回来的时候多做两个菜，改善一下伙食。对于钱，有的用就足够了，现在往往还会多出来，相对以前的生活实在是好了不少。连同一点孩子似的自尊与虚荣心，他都得到了满足。应该说，这是一段让他自由与快乐的时光。午饭以后，陶阳子便拿出随身带的棋袋，走到校园里。秋季的乔木与灌木叶在阳光下呈现着丰富光彩，一片片叶子夹杂着绿、黄、红、褐、紫多种色彩。在校园的后角，有一座太湖石假山，有一个八角亭子，还有苏城多见的流水。特别让陶阳子示意的是，亭中有一张白底青花的陶瓷方桌，和四张腰鼓状的陶瓷圆凳。桌面虽然小了一点，但能铺开棋盘。这天中午，陶阳子正在陶瓷桌上摆着棋，一步一步摆着局部定势的变化。这时，有一个女生走进亭来。 小说《黑白》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，但固执保守；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，但有时落俗；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，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，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少女和陶阳子说起了下棋的事儿，最后两个人开始对垒。尚可林打断了他们的棋局，陶阳子如在梦里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